Hello， 大家好。 Hello， 各位好。 我是傑拉德。另外就今日哇，終於又有羅伊出現了喎。 哈哈，終於嚟啦！好耐冇見各位愛羅伊。 係啦，咁啊，仲有一位特別來賓啊，今日阿梁生。 係。 咁就應該咁，歡迎大家收睇呢一節嘅台灣黑白講啦。咁啊，輕鬆啲嘅話題就訪問一下最近移民來台灣嘅朋友啦，即係香港朋友啦。咁啊，梁生就啱啱咧就喺四月底咧就攞到身份證啦，咁啊恭喜曬啦！ 恭喜曬， 恭喜曬，恭喜曬！ 咁都付出咗唔少啦， 係咯係咯，或者喺度叫做 hea 咗一年啦 ，hea 咗年啊！或者講翻當初咧，其實點解會揀到？點會諗到嚟台灣嘅咧？ 係咯，咁就其實就係最主要就係諗住台灣，即係始終都係大家係即係語言冇隔膜啦，咁啊大家都係嗰啲嘅中國文化，亦都係一樣啦，咁變咗。不想即係譬如話退休仲要去重新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咁其實就可以考慮到台灣呢個地方 咯。咁語言會有咩障礙？大家好多人都話：，我唔慣講國語喎，呢個會對你嚟講係一個挑戰。你有冇克服到呢 方面？對我冇乜問題，因為我之前都喺中國大陸出差，差唔多有二十年噶啦。咁基本上啊聽啊講啊都唔係咩大問題，所以。對我嚟講，我適應係比較快啲嘅嚇。咁加上嚟咗台灣就都睇唔少台灣呢邊嘅政論節目啊，因為你呢邊啲政論節目啊十幾廿個俾你揀。咁喺啲睇啲節目裏邊都對台灣嘅歷史啊、一啲嘅俚語啊，甚至乎台灣嘅文化都有間接嘅理解咯嚇。 我咁啊，第一次香港朋友都對於煲冬瓜呢樣嘢好有感覺嘅，你明唔明啊？係咯， 咁啊嚟咗呢度接觸咗啦，咁啊睇到啊節目啊學下國語啊，咁都 OK 嘅。咁其實你住咗叫一年啦，而家即係超過一年啦。咁同你當初所想嘅有冇咩唔同噶？ 其實同我個當初期望基本上就都一致。因為其實我就諗住過嚟台灣移民退休嘅，咁啊希望揾一個休閒啲嘅地方啦，咁啊人情味濃啲嘅啦，咁我又好彩又識到一班即係同聲同氣嘅香港人都係移民嚟台中嘅，咁啊久唔久去聚下，咁基本上都即係個日子都覺得好開心嚇。 咁做人最緊要開心啦， 咁係冇錯㗎啦，仲要揾到志同道合香港喎。咁聽好似都唔少人喺台中喎，咁聽你咁講， 即係係啊，有唔少朋友都係揀台中移民啊，同埋退休嘅。 即係就你所識咁樣，大概你數埋有冇十幾個咁多啊？ 十幾個冇，咁啊認真好比較啱傾，夠唔夠接觸嘅咁都有成七八個。 咁都唔錯，其實都係一個圈小圈子仔喎，即係至少起碼話。我都唔係淨係對住台灣人，都係有翻啲香港人互相分享下經驗，咁都唔錯啊！傑大係咪先？ 係咯，小圈子中嘅小圈子添，即係你成日都聽佢講話，成日周圍同佢哋一齊飲下茶、吹下水啊嘛。 係咯係咯，好好奇喂！咁大家咧，啲香港人喺台灣啦聚埋一齊，你哋最常講嘅話題係啲咩咧？會唔會話每一件一定會呻嗰樣嘢？有啲咩特別會呻或者係講嘅咧？ 因為我哋咁啱幾個其實都係對香港個政治環境不滿而嚟台中嘅，咁變咗我哋好多時傾開嘅問題，好多時都會係講翻即係香港發生嘅事啦。咁相對嚟講，我啲朋友講得會比較多啲。咁我自己就因為我嚟咗台灣之後咧，我反而比較關心台灣呢邊嗰個政治啊，或者嗰啲情況。咁相對嚟講，我係比佢哋更加快投入台灣呢個地方。 哦， 咁幾好啊！咁你其實你講翻話當初嚟到啊，叫搞間簡簡單單嘅 coffee shop 啦，即係輕輕鬆鬆咁啊。雖然話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好生意啦，呢個係咪好坦白講啦？咁但係即係過程之中都尚算輕鬆啦。咁就即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好輕鬆咁啊，學快快樂樂，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咁同埋有時聽你講，亦都話周圍去玩下嘅喎，有冇咩好玩嘅地方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就係話未攞到車牌，咁啊變咗其實去好多地方玩都唔係咁方便嘅。咁我上個月就啱啱攞到個車牌咧，咁啊諗住最近都會買部車。 咁嚟緊可能都會去即係去環島周圍去下嘅。咁但我之前我自己就坐嗰啲公共交通出去玩嘅時候咧，咁都玩過唔少地方嘅。咁我其實特別中意台灣，就係話台灣好多地方都有温泉嘅。咁我自己又嚟咗台灣之後咧，就好中意浸温泉。咁我甚至乎我喺台中，我差唔多每一個星期都會去一至兩次嘅嚇。如果有時間嘅話， 每星期一兩次喎，真係好中意喎。 好中意， 係啊係啊，冇錯。 有冇話邊幾度特別中意啲啊？即係浸温泉， 因為比較， 因為鄉下嘛。 因為我之前就未有嚟，即係之前未有車啊，咁啊變咗揀啲交通比較方便啲嘅啦，喺台中咁啊，通常去日光咯。咁啊，因為谷關啊，交通冇咁方便嘅，咁谷關啊，久唔久去下。 你講係大坑嗰邊係嘛？ 大坑 係攞咗印象大坑。OK， 哦。 咁好多時我去都差唔多係會喺裏邊留成日㗎。 哦， 即係裏面浸完啦，咁啊喺裏面攤頭下，咁啊跟住 幾好喎，唔會趕你走喎， 睇下書啊，咁又嚇，咁啊跟住咁基本上都嚇好舒服咁啊。 咁啊，除咗温泉啊，即係想話去谷關啊、日光啊啲，其實啲台都係台中地方啦，咁其實都風景都幾好嘅。 嚇， 咁啊，除咗呢啲去温泉比較大規模咧，有冇啲近啲嘅有咩活動啊？ 或者你都中唔中意坐火車？因為香港人好多都好中意自由行咧，嚟坐下火車。之前就好中意坐火車去九份玩啦，或者 坐火車都好玩㗎。 係啦，坐火車幾過癮，因為有啲特別嘅環島火車或者係旅遊火車咁有啲。特別的裝飾啊，或者套票包埋住埋酒店都有。喂，你有冇試過坐火車去玩啊？ 喺閘閘嗰邊啦，嗰邊有坐過下啦，嚇。咁啊，因為可能我哋即係年紀大啦，咁啊變咗火車嗰啲可能就即係玩一兩次，咁第三四次都覺得差唔多啦。咁其實就反而希望話可以，譬如話有啲即係將嚟緊，譬如話有部車嘅話，咁可能去一啲嘅即係交通工具去唔到嘅地方啊，咁、啊或者遠少少嘅比較係高啲嘅，或者係啲郊外啲嘅地方，希望。 講起你車牌，你係本身香港冇車牌係嘛？你唔係由香港轉個牌過嚟台灣咩？你喺呢度考牌係嘛？ 其實我未揸過車嘅，我係嚟到台中考到個車牌先，第一次喺租部車喺台中揸嘅，咁啊嗰陣時聽啲朋友講話，你咁大膽，啲台中交通咁混亂，你都未咁大仔未揸過，咁第一次即係咁落去揸咁嚇，咁但係話你始終你都要第一次噶啦，咁變咗咪慢慢揸咯。咁其實揸咗兩日，即係租部車揸兩日咧，咁都即係都有啲即係好似一部大玩具嘅感覺咯，都幾開心的。 大玩具。咁啊，有咩感覺？第一次上路，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因為未香港人都冇試過台灣揸車，係咪？或者可能有人試過租車啦，係啦。咁但係咁，你分享一下啦，喺度考牌，喺度上路，第一次上路，會唔會真係烏騰雞咧？ 其實我考牌嗰陣時咧，就個新制就未開始嘅，咁變咗就係個考牌個費用好平啦。咁亦都唔使考路試嘅， 大概幾錢？ 嗰陣時係9000蚊台幣。咁啊，但係基本上就 學埋車嘛，包埋學車，考埋牌。 啊，冇錯，包嚇。 哇，9000蚊台幣，2000幾蚊港紙啫喎。 係啊，我聽聞喺香港考起好幾倍價錢。 係咯，咩理差學校嗰啲都6000蚊起跳港紙喎，講緊係咯。 咁係我考嗰陣時，因為新制未上路啦，唔使喺馬路度揸啦。 係。 咁啊，變咗個學費會平啲。咁但係我諗，我聽聞而家就開始唔得啦，因為要喺路上。 即係未來，即係台灣咧有好特別就係考牌咧，好似車啲咁講咧，就係可以你喺邊個場地度學咧，可以喺佢哋度考埋，即係好似香港駕駛學院學咧，你唔可以去邊考嘅，但係呢度係可以得嘅。咁啊，同香港啲唔 係 好。 呢個好多年前考牌都係咁。 係啦， 喺嗰度學喺嗰度考，其實咩位你都熟曬㗎。 係啦，係啦， 係咁啊，所以其實就唔難嘅，因為其實都係考嗰幾樣嘢，咁基本上你即係。日日睇到練嗰幾樣嘢嚇，咁啊基本上就你只要唔緊張，基本上都 pass 嘅。啊，臨場唔緊張嘅話， 仲擺埋啲石仔啊咁嘅望， 係啊， 地位 喺度。喺窗度畫個 mark 嘅，係咯，打兩手半咁啊，個 mark 到你就 係 啦。 係啊， 好笑嗰時 考牌，有啲口訣啊，幾特別嘅，係啊。 咁啊，所以就而家有牌啦，咁啊，所以就。不過咁我有個經驗分享就係我有個日本朋友，即係唔係一個啊，即係我一紮日本朋友。咁佢喺台灣都周圍揸車去咧。佢話台中咧啲人揸車係最兇猛嘅，日本人形容。 係喎。 咁所以咧台中你識揸車咧，咁啊全台灣都冇問題噶咯。 因為可能我之前未喺香港，一直都未揸過車啦，咁變咗我就變咗，可能有個好處就係冇適應嘅問題啦，因為左帶右帶啊嗰個問題嚇。咁啊變咗就容易適應啲啦，我估都係一個原因嘅。 咁但係嗱，即係咁，好似傑達摩啲兇猛，咁你知啦，台灣有私家車又有電單車咁啊，咁有巴士，即係一條路好多唔同車。雖然佢都劃分，但係始終都有啲匯合啊。咁你新手上路有冇話俾呢啲電單車蝦你啊、的士蝦你啊，或者點樣？你有冇遇到啲咩情況分享下？ 我就盡量咩啦，盡量就即係初初揸就盡量唔好揸咁快咯。 係。 咁同埋個。在市區揸的速度保持一致，因為其實我就擔心，譬如話你臨時想加油咁啱架車就喺前面想片過嘅話咧，咁咪變咗佢估計唔到咧，分分鐘就撞埋去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就個盡量喺個車速保持穩定咯。嚇、嗯，咁但係都經常發生有啲車就喺我前面咁片過噶。咁如果我當時加速嘅話，可能真係撞埋去噶啦。啊，嗰剎那即加速嘅話， 忍唔住啊嗰度。 我如果初步睇就係呢兩日嘅經驗啦，咁啊進即係喺市區揸嘅時候個速度穩定啲咯，就唔好話突然間加速咯嚇。 但係我有一點我諗確定嘅就係台中應該都唔多似香港咁塞車啦，係咪？應該都好順暢嘅嘛，揸二來 放工時間都好犀利， 放工時間 上下班時間喺 翻工放工犀利， 都係台灣大道啫，係咪啊？ 有好多位置都塞嘅。我去出街咧，如果去邊度邊度玩咧，五點鐘之前我一定要出門口㗎，因為五點打後咧，出邊嘅周圍都塞曬，咁所以係五點前出門口，五點零就去到我要去嘅地方咧，咁就 咁係咁。台中變咗，因為佢台中本身公共交通工具都係以巴士為主，而家都仲未有捷運啊嘛，所以變咗大家都係揸車或者係揸電單車會多啦。 同埋市內嗰個橋唔多， 係係， 所以好容易塞。冇錯，雖然話有個叫74號公路環中路屈得個圈咧，但係都係外圍啊嘛，市中心嘅橋係好少嘅。所以咧，好容易塞啊！你咩台北周圍都係橋咧，好似好啲啊嘛， 都塞啦，台北啦一樣啫嘛， 依好啲啊！ 翻工個個都入台北，咁你放工個個離開台北啦，係啊！哇，咁咁講起阿 Teddy 啦，你除咗頭先講話啊，有多個揸車嘅樂趣啊，咁你仲冇咩 温泉樂趣啦？ 温泉樂趣啦、啊，喂，仲有啲大家香港人最中意嚟台灣咩食啊嘛？你有啲咩飲食？即係去邊？台中好多美食噶嘛，有冇咩美食同大家分享啊？食啲咩好嘢？ 食其實喺台中選擇係多嘅，咁啊咁我基本上我喺台中我多數都係我就甚少光顧啲港式嘅食店，因為、哦、即係港式嘅食店通常個價錢就拍得住香港，咁又未必有香港咁嘅質素，咁反而我覺得喺台中食一啲日式啊或者韓式啊泰式啊嗰類咧，反而仲會揾到啲比較即係有翻咁上下水準同埋有底食嘅鋪頭。 咁、哦、你覺得價錢或者嗰個美食嘅品質同香港比較之下，你有咩？會唔會呢邊其實平啲，但可能冇咁香港冇食啊？啲日本嘢或者係其他台灣道地啲嘅嘢食之類，有冇？ 其實食日式同韓式咧，就係、是、抵食過香港啊！因為你香港你通常你去親一啲鋪頭咧，通常好逼傑啊，價錢又貴啊。咁但係你喺台中咧，你可以揾到啲鋪頭咧，好即係好大間啊，裝修都好靚啊。咁如果譬如我喺香港見到啲咁嘅鋪頭咧，可能唔敢入去嘅，即係諗住價錢會好貴嘅。咁但係喺台中你會見到好多，好似例如好似興井澤啊咁。咁你見到門面裝修咁靚，咁入到去原來一個火鍋， 係啦， 咁都係200零蚊台幣。咁啊，基本上又唔限你時間，好舒服咁坐，成班朋友咁坐兩三個鐘都得，又冇最低消費。咁其實就喺台中咧，反而揾啲即係不妨揾啲大間少少、舒服啲嘅食肆，其實根本就你幫襯落，你發覺唔係太貴嘅。 係咯，仲有一樣嘢，阿傑大道成日都講嘅啦 ，service 啊，係咪先？ 服務業梗係要 service 噶啦。如果咪點做服務業啊？ 我就話台灣嘅餐廳服務質素同香港比，應該都落差好大啦，係嘛？會唔會咧？ 咁其實喺台灣有一樣嘢就係比香港好嘅，就係好多時我哋出去譬如話好得閒咁去揾間咖啡廳啊，咁啊坐半日去睇下書或者上下網啊，咁就好輕鬆嘅。咁就冇香港話有時你坐一陣坐到咁上下，咁基本上好似想趕你走咁，冇呢啲感覺。咁其實台中有好多咖啡廳都係可以俾你好悠閒啊，上下網啊，睇下書啊，甚至乎揾人傾下偈啊咁啊， 咁變咗有啲好似我哋咁退休咁得閒嘅，咁其實就好都好啱我哋即係去下打發下時間啊咁咯嚇。 係咯，最緊就唔使趕啦。你香港啲 coffee shop 都係趕同趕命啦，係啦。咁呢邊都係有空間可以俾你休息一下啦，係啊。 所以其實阿 Teddy 即係梁生就最主要都係想講翻啊，即係如果你角度嚟睇，其實你覺得退休就幾適合台灣啊？ 冇錯係。因為住嗰度舒住嗰度地方大咗，舒服咗，咁亦都冇咁擠迫咯。咁正如正話話齋，你出去飲杯嘢好悠閒咁坐幾個鐘都冇人趕嚇。咁啊，同埋你好似年紀大嘅，好多時你出面行到攰，揾個地方坐咧。咁喺台中咧，就好多地方都可以，即係喺街度又好，或者係喺啲大型超市啊，甚至乎喺71啊，咁都好多凳可以俾你好隨便咁坐休息一下咁嚇。咁啊，呢樣嘢係其實對啲退休啊老人家，其實就真係幾適合嘅。 咁啊，台灣啲啡粉都可以坐低食嘢，做乜都得嘅，好多張台添，好多大啲添。 係啊係啊，我哋好多時等車啊，咁個車內啊，咁我哋都係坐喺度，話有時未必需要嗌杯嘢飲添。咁佢哋都好即係好歡迎，唔會話咧奇異目光。 即係反而呢邊個時間就唔係你最重要嘅考量。香港嘅時間就金錢咯，呢邊反而時間都係可以去曬嘅，係咪先？係 啊，香港好緊迫嘅，最近都好似有個。有個地理頻道啲人去落咗香港，咁喺個街度，好即係喺旺角啊嗰啲地方望落去，佢哋覺得仲好似仲危險過喺非洲啲地方，好似動物超曬咁。係啊，最近有一篇嘢我啱睇到啊， 個咁得人驚嘅咩？ 其實好多地方外國人好即係我之前都同唔少外國人交到即係傾過偈啊，咁佢哋其實好唔中意香港，就人太多啊，即係背脊貼背脊啊，咁佢哋好唔慣嘅啊。咁但係今時今日嘅香港，基本上你好多地方已經避免唔到。你想話好悠閒，好似外國咁一條街得幾個人行啊，好悠閒咁，基本上好難。 頭先嗰度住咧，我介唔介意分享一下你而家你住呢度三層係嘛？ 係冇錯。 租金幾多錢咧？ 30,000台幣。 三萬台幣租一間， 三萬蚊台幣就三層就 一棟，係成棟喎。 咁變咗可以有譬如話樓下同埋二樓攞嚟做店鋪啊，即係經營店鋪啊。咁我就住喺三樓， 係 嚇。咁仲有個天台可以擺下嘢添， 嚇。哇！ 可以燒下嘢食咁啊，都得喎。咁同埋我記得頭先即係我哋吹水嗰陣咧，有講過話啦。瞓嗰張牀好似好有感觸啊！ 係啊，係啊，因為呢度其實咧就我哋喺香港咧好多時就唔舒服，你係豪宅都好啦。咁好多時咧就啲睡房咧，基本上好多時就三邊靠牆嘅，咁啊只一邊落地嘅啫。咁好多時你半夜成日要落牀咧就好麻煩嘅，啊特別我哋年紀大。咁但係喺台灣咧，我自己住呢度又好啊，或者我啲朋友嘅屋企都好啦。咁佢好多時咧。張牀可以三邊落牀嘅， 係 咁變咗你好，你會譬如話成日喐啊，即係張牀又大啦，咁你要夜晚去洗澡間又成啊，基本上唔會騷擾到隔離嗰個，咁呢樣嘢就係你喺香港我諗好難享受到呢種即係咁大嘅睡眠空間。 哦，咁香港人嚟呢度好危險嘅，因為慣咗咧碌個撞碌埲牆啊嘛，一碌係碌落咁落牀，好危險啊！你明唔明啊？ 我太太有時講笑咁啊，佢碌過嚟都跌唔到我咁滯，有時。 咁同埋半夜我鬼鬼祟祟走去都冇人知啊！喺香港就一定嘈咗隔離嗰個噶嘛，點 樣？係啊，香港我好似我香港住香港都是4.5床啫嘛，就間即係叫做間房都算是最大嗰間。咁基本上是你以前就以為是即係係必然嘅，咁嚟到台灣先至發覺原來以前嗰種睡即係嗰種瞓覺嗰種方式係非人生活嚟嘅。 喺台灣可以做到床上嘅 queen 或者係 king， 因為香港買唔到 queen size 或者 king size 嘅牀，擺唔落，但係呢邊係絕對可以嘅。 所以都順帶提一提啲聽眾朋友啦，如果譬如你諗住移民台灣啊，咁啊，即係屋企嗰啲，例如嗰啲咩床單啊，即係床褥就一定會拎過嚟啦，多數都咁啊，床單啊嗰啲，你覺得好重要啲咩咧？其實都唔好拎過嚟啊，唔啱用。 太細啦。 你拎過嚟，你當單人床好啦，唔好落嚟做雙人床。 雙人床大好多呢度。 咁唔係嘅，都可以攞嚟粒 sofa 都得嘅，幾大。攞sofa 床噶嘛，都可以。 即係係咯，唔好諗住就用翻做雙人床咁樣，啲 size 係完全唔同啦。 即係冇必要嚟到呢度，冇必要留喺自己啊。咁啊，即係反正呢度嘅居住空間大咁多又平，咁啊，倒不如即係揾張大啲嘅牀，等自己即係瞓得舒服啲啦。 冇錯啦，就呢個空間嘅享受啦，係啊，即係除咗頭先你講其他嘅享受，仲有呢度好大嘅一個因素嚟退休係咪先？退休仲要喺個好逼仄嘅地方過生活都幾艱苦下。係 咯，同埋醫療上面咧，我記得你初嚟嗰陣都有睇過醫生啊嘛，咁你覺得同香港嘅分別喺邊咧？ 咁呢邊就算我而家未攞身份證之前就睇過醫生啦，咁但係我未攞身份證，我睇醫生咧都已經比香港嘅。 哦，即係自費嘅身份啦，都係平。 係啊，自費身份都已經平過香港好多。 而家已經睇緊個醫生啦，醫生 係。咁你如果將來攞到身份證之後，仲要平。嚇，同埋呢度嘅醫生通常係比較細心好多嘅，比較細心啲。咁啊又唔會好似香港醫生咁，依頭睇完嗰頭趕你走咁嚇咁嘅情況。咁好多時會問你問咩問題，佢即係問親佢都答你嘅。佢甚至會話講，甚至乎。講埋俾你聽，你點解會引致呢個病啊？咩原因可能會影響咩地方？我都會同你講埋啊。咁呢度我嘅朋友亦都係咁講，即係話呢度嘅醫療咧係好過香港，同埋比香港嘅醫生係細心好多。 哦，護士都温柔啲啦，係嘛？ 護士我少接觸， 唔係你掛號嗰啲都係護士， 因為我又未入過院啦，暫時咁啊，通常係睇診所啫。咁啊，診所基本上都好滿意嚇，收費平咁啊，又細心咯嚇。 我諗都係應該係兩邊個生活形態同埋，所以影響到個醫療形態。咁又唔話香港醫生就唔好嘅，咁聽到啲香港醫生唔好，咁 冇時間 你揾我乜搞錯啊？你知我就踩低咗香港醫生。咁又唔係嘅，因為香港大部分醫生咧，佢哋都係即係可能病都要去公立醫院，啲公立醫生個睇嘅病人量比較大啲，咁所以佢哋會比較忙， 排曬長龍嘛。 咁因為台灣咧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公立私立個都係一樣，其實即係一樣嘅意思就話公立私立醫院嘅俾嘅服務咧係冇乜差別，因為大家都係用健保嘅方式去完成啊嘛。所以好似聽你咁講，其實就大家都係攞咗一樣嘅錢，大家做嘅 service 都一樣咯。咁台灣人習慣就比較。即係當然問多啲問長啲咁啊，希望了解多啲嘅咁啊，講心態。所以醫療其實都係咁樣嘅。你唔問翻人，人哋覺得怪啦。即係前面我有時話：，你講完個病症，我睇完㗎啦。跟住話：，嚇你唔問多幾少少嘢嘅，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咧咁樣。即係佢哋會反而咁樣，所以變咗大家就會多啲關心咯。所以我諗應該Teddy都喜歡話，即係呢個環境入面，大家好多人關心你啊咁樣。即係養老生活就需要多啲呢啲嘢啦，如果大家都唔互相關心，咁你嚟退休都係爭啲，有咩事都冇人幫手啦，係咪咧？ 係啊，冇錯， 係咯。 咁同埋就算之前講過話未買車嘅時候，你搭巴士咧，即係預翻時間，其實都 OK 啊嘛。 OK， 因為好多時呢度個巴士幾時到啊，基本上你個 app 都睇得到嘅。咁基本上你等巴士，譬如話半個鐘頭先有巴士嚟嘅，咁你喺附近揾個地方坐，基本上都好容易揾得到。 好呢樣都幾 似得香港咁，有時真係揾張凳坐下都艱難。 即係你可以即係縱使等巴士嘅時間係長，但係因為我預知個巴士幾時嚟，咁所以變咗你可以利用翻個時間，就唔係話我好似以前咁樣，哇等成半個鐘先嚟一架車，我唔知個等又唔知幾時嚟。咁其實呢點係幾好嘅啦，台灣做得幾好。 不過講呢樣嘢，我有試過咧，因為我成日都搭巴士嘅，因為就算有車咯，咪成日揸咯，台中巴士又唔使錢咧， 環保啊，其實啱嘅，即係你係多啲用方便嘅方式啱。 咁我試過，譬如可能仲有五分鐘先到，咁咁啱喺附近，有冇又唔想行嚟行去，咪企喺個巴士站等啊？得我一個啫。但係咧，架巴士仲有兩分鐘嚟咧，突然間就好多人出現嘅，即係啲人即係四方八面等到差唔多時間先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好多人都係睇咗 Apps 嚟巴士站 啊，呢樣方便， 咁咪唔會嘥啲時間咯。最緊要大家都係有時間，雖然話退休我啲時間多，咁但係你如果知道嘅時候，你可以 plan 下咯。就好似聽你咁話，我唔未到時間，我飲杯嘢買杯嘢飲，或者 seven 坐下先都得啊，係咪先？係 咯，冇錯。 咁頭先嗰幾樣嘢啦，衣啊、食啊、住啊、行啊，即係基本都講過曬啦。咁啊，最後想問一問咧，咁買嘢方面咧，因為好多人都覺得。香港買嘢方便嘛，喺度樓下咁搞掂。咁其實咁，你又覺得台中又如何咧？ 其實台中買嘢係方便嘅，其實我覺得仲選擇仲多過香港添。 嗯， 因為你嗰啲便利店啦，周圍都有啊。咁好似譬如惠康百佳嗰啲咁嘅全聯啊，嗰啲咁嘅鋪頭，亦都係好多時附近都揾得到嘅。咁佢比香港仲一樣好咧，就係呢度好多啲大嘅大嘅 大 賣場啊， 大賣場， 好似好Costco 好似多啊，或者外賣嗰啲，基本上係香港生存唔到嘅。咁呢度你基本上可以去啲地方買啲好大好大個好大份量嘅嘢，咁買翻香港，咁買，譬如買翻買翻屋企，咁慢慢食啊，咁基本上其實選擇多好多，我覺得嚇。 即係有少少似喺歐美啲生活啦，即係佢哋都係興有啲比較大型啲嘅購物商場，即係大型啲嘅連鎖嘅購物公司啦，咁去買嘢 係啦， 係啊，係咯。 同埋之後你有車啦，咁啊附近譬如咩麗寶 shopping mall 啊，咁又可以揸過去啊，行高速公路半個鐘頭到啦。咁咪都即係好多大型嘅百貨公司啊，即係都幾過癮啦。 係啊，冇錯，買嘢係其實我覺得選擇仲多過香港添。即係香港就基本上就係壟斷曬，同埋啲租金貴，基本上你好多好似 Costco 咁大型嘅大賣場，基本上冇辦法喺香港生存啊。 咁啊，大賣場就過癮啦，但網購喎，聽講你都會話網購好，係咪又好方便咧？台灣 係啊，網購都係比我係嚟咗呢度之後咧，就我喺我網購係相對嚟講係多過香港嘅，因為好多時呢度網購，譬如話你喺屋企收貨又得，你譬如話去便利店攞貨又得，咁同埋個選擇都係多嘅，即係裏邊個品種都係多嘅， 你其實嚟到呢度先至慢慢開始接，即係識開始用呢、這個使用呢個網購呢、這個呢樣嘢係嘛？香港就比較唔方便啦，好少人會用網購。 香港又少啊，因為呢邊可能佢本身個推廣做得好啦，咁好多時都有啲 app 啊，有啲 app 咁啊，都用嗰啲價錢去吸引你啊，譬如話喺佢個網上商店買嘢有積分啊，平啊，咁變咗就咁可能啲其實最主要可能啲價錢望落去平，咁啊所以就可能吸引到我去買咯。咁之前喺香港有啲事平嘅，你又驚我大陸做啲質素唔得，貴嗰啲咁你冇必要喺網上買啊咁嚇。咁嚟到台灣咧，好多時就會對。網購上嘅嘢，特別係我比較中意買翻台灣製造啊，或者係台灣出產嘅嘢啊， 有得揀， 係有得揀， 最緊要有得揀， 冇錯， 唔係揀親啲某國嗰啲嘢，某國啦 嚇。咁台灣其實基本上食都係會係好過，即係我比較係比較翻香港咧，係放心，會放心啲嘅。咁因為呢度好多時你譬如話台灣本地好多有機嘢啊，舉個例好似譬如話啲雞啊、雞蛋啊、鮮奶啊、啲菜啊，咁基本上都選擇又多，同埋啲味道好過香港。香港你一係就進口嚇，唔係進口就大陸嚟嘅。咁如果要平嘅話，咁變咗相對嚟講，你如果你唔即係唔想食大陸嘢嘅，咁你基本上又食啲外國進口嘅嘢又貴咯，咁個味道又單一咯。咁呢度你又可以選擇啲進口嘢，甚至乎台灣本地養嘅雞啊、肉啊，咁啲味道都係好過喺我哋香港喺國內供應嘅。啲菜啊，又係會係食得放心啲嚇。啲蛋都好味啲嘅，我太太話。 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呢一年咧喺度生活就好開心，好滿意咁。因為其實好多香港人我諗都有七八成㗎啦，攞個身份證就走咗嘅，翻香港嘅。咁你應該唔會啦，你咁中意呢度而家係嘛？ 唔會。其實我早兩個月翻過香港，咁啊，其實都已經唔習慣，即係喺度生活咗大半年啦，再翻香港都唔係已經唔習慣香港， 翻唔到轉頭咯， 擠迫啊， 翻唔到轉頭，我都 冇錯，係啊。 我翻過啲咁順， 照聽你咁講，佢衣食住行加埋醫療咯，呢邊都可以包攏曬，退休應該都唔係話 舒舒服服， 係啦，舒舒服服啦， 係啊，冇錯， 咁啊都開心嘅，我哋都叫識咗年紀啦，咁點解都適應到，又可以繼續長住喺度。咁如果我哋節目一直做落去咧，三年後啦，又揾阿 Teddy 又嚟傾下偈咯，睇下啲三年啊過成點咯。即係如果我哋節目仲喺度嘅， 係咗，仲有玩咗三年咁耐咯， 係咯。咁啊，今日好多謝 係啦 ，Teddy 啦，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就咁啊，下次我哋又訪問下其他真實嘅香港人嘅生活啦，因為 很多電視台可能有不同的立場咧，就算香港播都未必，同埋未必有咁長時間。通常啲訪問都係十分鐘、八分鐘個完啦。咁我哋因為講緊啲唔同嘅港人啊，唔好淨得我哋齋噏咯。希望以後我哋節目繼續咁樣啦， 真實呈現啦，係好重要咯。 係咯，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見噶咯。 好多謝各位， 多謝你，拜拜。